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静瑜，今天来继续为大家职场支招。大家呢都有过刚刚从大学毕业非常盲目，面对纷乱的职场不知道该如何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一份简历就是你的敲门砖了。而如何把简历做得让人一看就觉得诶我想要你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给您支支招了。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职场有高招的，是来自猎聘校园部高级运营经理、北京联合大学的企业导师古欣老师，欢迎您。 好，大家好，我叫古欣，是北京联合大学就业导师，然后现在是在猎聘网校园部担任高级产品运营经理。 古老师啊，今天是跟我们聊的这个话题非常契合。本身呢，您就是这个 HR 的运营部门的一个负责人，另外呢，您也是联合大学的企业老师，所以等于说就是整个学生的状态您也了解，然后他们从学生走向社会的整个过程当中，您其实也是在手把手的见证的。所以今天呢，就想让古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关于简历的一些问题。大家刚开始投第一份简历的时候，肯定都会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那就是海投。我先扔出去一波，那最悲哀的就是说海投了之后无人问津。所以今天想着重跟大家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的简历无人问津呢？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蜻蜓 FM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来了解我们这次活动的详细内容。我们在一直播上的账号呢依然是活力982，大家点击活力982就可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向古老师提出您的一些问题哈。大家都知道在职场当中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金三银四，就三四月份的时候是大家集中找工作的时候。那刚过去啊，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跳槽成功，有人升职加薪，有的人投遍简历却无人问津。那么想问一下古老师，在您成长成一位职场达人之前，肯定也有刚刚从大学毕业特别茫然的那个阶段，您当时是怎么投简历的？ 其实这样，我们在大学期间呢，其实应该去规划自己的这个职业道路。那其实在尤其在大一大二的时候，你应该明确自己的这个职业方向，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自己的一些想期望的工作，然后去找想要去找的工作，然后去根据你要这个应聘的这个岗位去优化你的简历去进行投递啊。同时呢，你这个那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你所投递的这个岗位一定是跟你未来的职业规划的道路是匹配的，这样你在这条路上走上会更顺畅一些。 对，那大家在找这个岗位的时候，通常会优先考虑说自己所学的专业，其次呢是自己的兴趣。那我就见过哈，一招先走遍天的，就我有朋友他就网上下了个模板，挨个填了一遍，所有的公司他都投，到最后呢几乎没有给他打电话的。我们就觉得说这个简历在对比上个人的能力来讲，到底有多重要？ 你其实简历呢，它是一个，尤其是 HR 在不了解你，就完全不认识你，他对你相当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简历呢其实是 HR 了解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通过那其实讲简历来说，它就是一个敲门砖，对吧？那只有你的敲门砖通过了，你才有可能进入面试环节，你才有可能把自己更好的一面展现给企业，才有可能拿到这个 offer。 对，那就是说他在不了解你的状况之下呢，其实这就是你的一个个人说明了。 对， 那在简历当中呢，大部分您觉得说哪些地方是需要重点去突出的？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 刚毕业大学生的话，应该是分为这样以下的几个部分吧。第一个是你的教育经历， 你在学校里边校内的经历、 嗯、 你在什么学校，在学校里边做过什么事情啊，有过哪些校内活动、校内职务以及所获的奖项，这是企业比较关注的。那同时呢，企业还会关注你的实习经验，这是第二部分、嗯，那是也就是校内经理和校外经理结合，这两个是其实是企业 HR 在应聘对于应届生来说非常重要的。 对， 同时还有一些硬性条件，硬件的条件，比如说 四六级 证书，对，英语四六级证书，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从业资格证， 嗯， 这样的一个应该是 HR 比较看重的， 是该考的都需要考一些哈。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但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职业证书哈、嗯、我在大学当中就碰到过这样一类学生，就我们学校当中学霸非常多，他们一进学校呢、 嗯、 几乎也不参加什么样的社团活动、 嗯、 各种各样的证先考一堆，那什么会计从业资格证、 嗯、 都挺难的、 嗯、 还有什么计算机啊，以及那什么 C 语言啊、 嗯、 编程啊、 嗯、 都考完了，结果最后呢他去找了一份跟这个自己所考的证书完全不相干的工作，那么证书罗列了一堆，最后 HR 还是没有给他打电话。所以呢我们就要讨论到这个简历的一个针对性的问题。您刚刚说了这么多的东西我们都要写上去，但是作为 HR 来讲，我们知道就跟老师判卷子似的，他可能停留在每一份简历当中的时间 是 有限的。 要把你所要从事的所要应聘的这个岗位，他的任职要求、硬性条件、软性条件以及不能公开的这个隐性条件，我们都把它分析透，然后根据他这些要求然后进行优化简历，进行编辑简历，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 嗯，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这个隐性条件哈，这可能就是我们当在这个作为职场小白的时候 不能放在那个招聘信息里， 是我们作为职场小白来讲的话、嗯、这一方面是很容易忽略，但是又挺重要的。 对对对， 那怎么去发现它呢？ 嗯，这个比如说一些主持人， 嗯， 主持人，那企业他肯定会要求这个主持人的 形象好， 形象 气质佳， 对，形象好， 这不是隐性，我们都直接写明面 上。可能有些岗位，比如说前台类， 嗯， 比如说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就是，他的老板可能对于某些星座，他可能也会有要求， 对， 但他不会写上去，或者对于这个人的身高、体重，甚至这个外貌，都会写在，都会有一些要求，但是不会放在这个招聘信息上。 对，所以说您如果对这个岗位特别感兴趣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提前做一下功课的， 对，提前了解一下，可以通过网上去查一下这个企业的文化。 嗯， 老板的性格，其实有很多渠道都可以查到这些信息。 是，那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的栏目当中呢，经常有很多朋友提出自己的一些疑问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这个胡老师跟我们就案例来解答一下。有咱们来讲说，哎，你要认真的写上每一条啊，你要针对性的去讲啊，可能大家听完之后很模糊。那接下来呢，小 A 同学说自己刚刚毕业了一年，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特别好，工作的时候也特别认真，他觉得自己特出活，在学校的时候也是年年拿奖学金的，工作以后也是经常得到上级表扬的。可是最近想换工作，投了3个月一直了无音讯，这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我们把他的简历拿过来看了一下哈，首先模板呢非常的乱，就是没有一些条理性，自我评价呢我给大家给您念一段哈，就是本人在校期间勤奋刻苦，乐于助人，工作后耐劳认真负责，相信会非常适合贵公司的。那您觉得这样的简历它到底有什么样失误的地方？ 首先简历里边啊，就是尤其是排版的这个整齐与混乱，直接决定你这个人的思维逻辑是否清晰。那如果你的排版都很乱的话，甚至有错别字的话，这种简历肯定会被 HR 给就是不是特别看好，特别怕，就直接 pass 掉的。那同时呢，自我评价这部分，其实想写本人认真负责，然后团队 吃苦耐劳， 团队协作能力很强，这种都是太主观的东西， 嗯、 没有办法通过真正的事实去证明。HR 也不会，而尤其是我们对于社招来说，一些工作两三年以后的 HR， 其实对于自我评价这一栏的，其实不是很看重的。他不是很看重自我评价，比较相对比较看重的还是工作经历，还有你在工作中所做的事情。 嗯， 这是比较看重的。 那也就比如说像您如果给小A提一些建议的话，他会需要把这些自己在这两三年的工作当中做过哪些事情、比如说带领团队或者参与什么项目， 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做得怎么样，尤其是要体现过程和结果。 哎，那比如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困难，那我好写进去吗？写进去的时候， 好写进去啊，这是你发现问题的能力。 啊，您这么一说也 对对， 是怎么回事？ 我们工作中说要你要发现问题，同时呢，你还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就首先说我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对对对， 我是怎么样把它解决掉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其实都会有困难。 嗯， 我们在自己工作过程中，包括我，也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主要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困难，提前发现。那同时呢，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有解决的办法和解决的措施，这个是我们作为职场人是非常重要的。 嗯，就还有一个问题哈，小 A 他说他是写了同一份简历，因为是想换工作，所以说中间也没有给自己留空档期，是同时在工作同时在投简历。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顾及，所以就同一份简历投了50多家公司的不同岗位，比如说哈，产品运营、项目经理、数据分析、新媒体编辑，都是同一份简历。这肯定在您这儿过不了关吧。 就是简历这方面，首先我觉得他小 A 这个情况呢，他自己还是没有一个清晰的职业规划。 嗯， 抛开这个简历，首先我还是建议他能够有一个清晰的职业规划才重要的。如果你要是想做产品经理，你就沿着这条路去走，这样的话你的以后你的简历上的经历都是关于产品经理的经历，那多好看啊，对吧？你不可能一个产品经理又有项目经理、 新媒体编辑。 对，那其次呢，第二个也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小鱼他现在遇到的这种情况，就是他是需要把假如说他有这种跳槽的意向，有一种转行的意向的话，他要把自己的这个经历与他所投递的这个岗位做一些精准的匹配，比如说技能上的要求啊，广工作职能上的要求，都要做一些精准的匹配，可以把一些没必要的经历跟这个岗位认知要求不是特别匹配的内容删掉。 嗯，这样也会让自己的简历更加清晰。 我们已经工作几年了，你其实做的事情很多，你如果把所有的精力全放在简历上呢，一两张纸肯定不够。 对，您刚刚提到了说，比如说我觉得说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每一个项目我觉得我都有一大段话可写，当时做的老困难了，我们的领导带领我们还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任务，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一些光辉的绩绩，我都要把它写进去。但其实呢，从面试的角度来讲哈，知乎的网友统计了一下，有一家业内排行比较靠前的科技公司，就从在线的渠道一年当中差不多就可以收到50000份简历，但是呢，这50000份当中呢，只邀请600人面试，录用30个人，就筛选的比例，通过简历筛选，差不多就可以达到80:1，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拿到一份简历之后，他们看的到底有多快。 我们之前有一个数据统计啊， 他 这是总共收了50000份，其实一个 HR 在高峰期的时候，每天要审核将近1000份简历， 一天一千份。那基本上过眼就已经， 对，它是基本是10秒钟一份，所以说它在十秒钟里边它能看到什么东西呢？ 嗯，首先我觉得排版就是 对排版很重要，就是第一印象嘛，就是这个简历一定要有一个整齐的这种排版。 嗯， 比如说该加粗的加粗，对吧？该有那个分割线的 阴影， 对，有分割线的有分割线啊，同时呢字体大小有变化啊，这样的。 对。 是， 那刚刚提到了一个 HR， 他可能在高峰期的时候，您的简历花了那么多心思排版写制作出来的，在他手里停留不过10秒钟的时间。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提炼干货给 HR 看。 对对对， 那么在谷老师眼中，您觉得哪些内容算是干货，就是一定要体现的部分，或者说在这个简历当中我需要加粗的部分？ 其实那个也得分为不同阶段吧。比如说我们大学生里边的，刚才也提到过了 ，HR 他可能更注重你之前的这个 教育 经历，对，教育经历、校内的经历、所获的奖项、拿过多少个奖学金，对吧？拿过什么证书，这是应届生 HR 比较看重的。那对于我们这种已经工作了很多年，或者是工作一两年的这些求职者来说，对，换工作来说，他企业更注重的是你之前的这个公司背景，工作内容。那除了工作这些，还就是你在工作过程中做了什么成绩，这些要清晰的把它表达出来，并且能够重点的去优化一下。 那除了自己的这一部分呢，比如说从这个用人单位上来讲，你有一些什么建议吗？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跳过这么一个坑，他自己本身非常的优秀，他有一个女朋友在深圳，那他也很想去深圳工作，投的都是去深圳的公司，可是这个 HR 一看呢， 你是北京毕业的，你又是北京人，你的工作所有都在北京，那你应该不会来我们深圳吧？直接预判就给他打叉了。 对，那他肯定，他肯定是在目前所在地上面写了一个北京。 哎，对，那所以其实像这种小坑哈，我们应该就算是基本信息当中的，怎样去发现并且 避免。基本信息里边有很多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姓名、性别、年龄，有些学生可能有些求职他不写年龄，其实年龄很重要。一定要把它写上去。那同时呢，就是目前所在地呢、HR 为什么要关注这一点呢？第一个是考虑你的这个面试，参加面试是否方便。我们不能就是远程面试吧， 来回那个火车票你给报了， 对，很不方便。那同时呢，就是以后你是否上班工作方不方便，在公司的稳定性是否强，这些都是 HR 要去考虑的。所以说基本信息里边，尤其还有一点就是求职意向，这个点非常重要。求职意向里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期望的城市。如果他当时写的希望城市是深圳的话 ，HR 应该不会有那个顾虑。 哎，我们还后来聊过这个问题，他说觉得还挺不好意思的。比如说我在这个求职意向和城市当中写着，因为女朋友在深圳，所以要过去找女朋友。 不用写。 哎，对，他觉得这样有点尴尬，就 不用写，你就写几个字，求职意向深圳。求职岗位什么什么就 OK 了， 就不用写明原因， 不用写明原因， 我只要写我直接去就可以了。 对啊， 就不用这么实诚， 不会在乎你什么原因的。 是，那过往的一个工作经历哈，刚刚谷老师也提到了，也是一个 HR 关注的一些重点。哎，那比如说我换工作的时候啊，有些人是期望着更高的薪资，而有些人呢是觉得我目前做的这个岗位我不喜欢，我不适合，我想要借此机会去挑战一个全新的领域。那么可能这个过往的经历对我来讲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那我又找不到合适的加分项来证明我适合胜任这个工作，那这时候我需要怎么做呢？ 他其实是想跨行。 对， 想跨行啊，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 不喜欢， 喜欢了，然后想去跨行。那跨行的话，其实他往过往的经历还是要写的，但是你没有那么必要去把它去着重的去突出去写，那这是其一。那第二呢，就是从自我评价，这个内容去写，也是可以去往他要所要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去匹配的。比如说自我评价上面写的自己之前做了什么经历，然后目前为止呢，因为自己的这个意向、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人生理想、梦想，想去挑战一下其他的行业。然后觉得自己还很适合，把自己的优势、自己的特点凸显出来，同时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意向、强烈的意向表达出来。在自我评价上也可以改变 HR 对你的一个判断。 是，其实刚刚谷老师跟大家建议了这么多哈，简单来梳理一下呢，就是首先是意向，其次是证明，就像我们做数学题一样的，先设完了之后，证明一下， 证明自己可以干这个。 是，那证明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空话大话的一套一套往上推，还是 把实际的情况写出来，不要太主观。 对， 不要太主观， 就我评价我自己，团队协作能力强。 对，这个而且也不够具象。还有具象， 对，那或者就直接，比如说我想要证明我团队协作能力强，那我就可以写，曾在以前的团队公司当中，协作，比如说十人以上的团体完成了某个项目， 对， 啊，这样的话就更加直观一些， 对， 是。那谷老师今天给了我们这么多建议，今天的职场有高招呢，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您的简历会出现无人问津的状况呢？我们同样也是在新浪一直播活力982当中，以及蜻蜓 FM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正在进行同步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想再继续针对这个简历的问题来问一问谷老师哈。刚刚提出了这么多的建议，那您作为一个算是资深的 HR 了，阅简历无数，想问一下什么样的状况您会直接淘汰，连看都不想看了？ 主要还是从以下来说吧。就是我们在 HR 在发布职位的时候，肯定有一个任职要求。任职要求里边最少会包括两项，第一个是硬性要求，第二个是软性要求。 我们先聊聊硬性。 对，硬性要求、软性要求，如果你的简历跟他这个企业的招聘要求完全不匹配的话，你再漂亮和内容再好也是直接 pass 的。当然呢， HR 可能会跟因为你的简历比较好，内容也比较好，那可能是因为可能你适合这个公司的其他岗位，他也会有推荐。 对， 但是你这个岗位基本就没戏了。 是，就是我投了个项目经理， 对， 但基本上 写 的都是写 了一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一个设计寄出来的一个经历，那肯定也是 pass 掉的。那同时，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简历的排版还有逻辑以及内容，也不是也是不符合 这个企业的招聘要求，也就是软性要求。 是，哎，我想了解一下哈，这个排版会怎么样触到这个 HR 的底线的？ 嗯，排版呢，它有一个就是字体，就一级标题，我们所说的第一级标题，就基本信息、教育经历、工作经验、项目经验、技能证书、索赫荣誉奖项，这些都属于一级标题。 对， 那这些一级标题呢，你的字体、样式、大小，然后粗那个字号，然后那个加粗都要一致，都要一致。 啊、哦，明白了。 对 对, 对，你的样式一定要一致。然后同时呢，第二级标题呢就是时间，在什么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在什么什么公司，承担了什么什么岗位，你这个是要比一级标题要稍微小一号。 明白了。 也要加粗。 是， 同时呢，就每一段经历肯定还有一个描述，那描述部分呢，也是要有一个，它不能再加粗了。但每一段描述，每一段小的细节的话，前面要加一个序号， 是， 对，来表现出来。这样的话，你的排版下来，从上到下看来是一个很整齐的一个样式。 对， 同时呢，还不能有一些错别字， 对， 语病。这也很重要。 是，其实简单来讲哈，并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规定几号字、多少的行距，或者说排成什么样子，而是我们第一份简历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过程，证明自己能力的过程。那如果连这样简单的一些字行字号您都搞不清楚的话，我还敢把什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您呢？ 是的， 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去考虑哈。那比如说呢，我们把这前一步的都完成得很好了，那您刚刚提到的一些软性的是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软性呢，基本就是你的经历，经历，你的经历里边，刚才也说到了，你要体现结果，结果化的东西，你要把自己的所做的事情做到什么成绩，要体现出来，可以通过数据，体现。假如打个比方吧，打个比方，比如说，你的有一个文员，他的工作经历是帮助领导去整理数据，那这个人如果不会做简历的话，他可能就会选一个帮助领导整理数据，HR 看到这么一条东西来，这个和招聘信息有什么区别吗？它其实就是招聘信息里面的内容。 哎，您说到了一点，我最开始做简历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写，那我就把这个 HR 发布的这个岗位介绍整个 copy 一遍，放在我自己的简历里面， 最不好的。 对，但是我觉得我写的还挺好的，你看你的要求我都达到了，你不让帮领导那个整理数据吗？我们也帮领导整理数据了。那这时候比如说我们就事论事哈，就整理数据这一点，我怎么样描绘能够打动 HR 的芳心呢？ OK OK， 你看你可以试成这样，它主要还是一个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举个例子嘛，我通过使用什么数据抓取工具，在什么平台，然后通过整理了什么多少份数据，并且用什么原理，最后使用专业的数据统计工具 SPARS， 然后进行数据整理，输出统计报表，并且由公司领导交领导决策使用。你这样的排版下来是不是就特别清晰？然后而且很让 HR 看到，让 HR 看到之后，哦，好厉害啊！ 对， 是不是很有厉害的感觉？ 是这么一提完，确实觉得。 但是我这么写的话比较啰嗦，那我们真正写的时候还要把它给精简，进行整理，大概用20字左右，或者是20到30字左右来去把这个描述写出来就好了。 就首先 对 要把自己需要整理的这些重点信息出来，完了呢再把它做一个删减的一个工作。 对，是这样。 哎呀，这看起来简历真的是个技术活哈，真的特别的不好写。我在刚毕业的时候啊，发现自己的同学身边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我当时是考研究生了，然后就没有再走职场这条路。但是呢，我身边有特别优秀的同学，就是学生会主席，年年都拿奖学金，特别优异。可是对比起一些平常好像看起来很普通的同学来讲，在面试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任何出挑的地方，那么就出现了一个状况呢，就是可能这个人的自身评估差不多可以达到90分，但他自己简历做到只有50-60分、但有些人呢可能只有50-60分，他会做到一个80-90分的状况。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HR 会因为你的简历选择你了，那最后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个露馅的状况？ 这个肯定会有，肯定会有漏下，就是你的简历的这个优化，一定要有一个限度的。 那这个限度怎么去把握一下呢？ 比如说刚才有跟说到过这个一级标题，一级标题千万不要作假，它不叫优化，它就是真实的信息，你的基本信息、教育经历，然后是 在学校做过什么， 然后这些一级标题 一定要是真实的。那我们真正优化的其实是两部分内容，描述和自我评价。真正可以优化的就是描述和自我评价，以及排版，整体样式要漂亮。 对， 其实这三点是叫做简历优化的部分。那真正去像刚才说到的一级标题，这些东西完全不能作假的。 是， 一旦作假 HR 面试官一问就是一个懵，肯定可以猜着呢、 啊、 水是泡不住火。 是啊，因为想想人家是阅人无数的哈。 对对 对, 对， 特别是当时我们在毕业的时候，我有一同学特别不爽，我们都在学生会过来就跟我说，你看现在你也拿人家没办法，就比如说在学生的时候，我是学生会，我是学生会的，但是那谁是谁，比如说这张三他就不是，那为了自己的简历好看一点，他就给自己写学生会，他没敢写主席，那万一跟人撞上了怎么办，副主席啊，哎，这 HR 也不知道我们学校有多少个副主席，那十个八个的写上了，完了交上去，哎，面试也真的去通过了，可是一问的时候都露馅了，就说哎， 简历通过了， 是你组织过什么活动啊，哎，想了想好像学校有一个那什么什么活动，完了再问说那你当时做了一些什么呢，那就答不出来了。 他其实如果不是作为主要负责人的话，他没有一个全局观，他在做的这个事情没有全局观，所以说里边的细节他根本就答不出来。 所以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一级标题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因为去美化，美化了这个不该被美化的部分。 对对 对, 对， 是。 还有就是数据方面也不要作假， 嗯， 你简历那么多数据，万一面试的时候你记没有记住， 对，就直接问了给问懵了，这其实都留下来一个特别不好的印象。 而且如果是通过造假来去拿到这个 offer， 工作之后我们有试用期嘛，三个月六个月的试用期，其实试用期的期间领导也会发现你这个人的问题。 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提示， HR 可以通过你的那个， 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像 社保经历还有背调，背调社保的那个记录， 对， 都可以查到你之前的工作经历。 对， 所以说一级标题没有办法。 是，还有像现在学信网， 对对对， 都是联网的， 学信网是对学校的， 可以去查 的学校的学生的信息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记录。 对，而且特别像好多在换工作的朋友，其实通过的是像猎头，这猎头这他们的信息网是很全面的，基本上一查都一个准儿。所以如果说有这个造假的污点的话，真的是特别不好的。 以后你在这个公司就基本就被拉黑了，与这个企业可能就无缘了。 是， 但如果你在这个你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么一个title的话，如果有一次作假，这个行业这个圈子其实很小， 就代价 很大。对，每个职业圈很小，那可能你在这个圈子里面就很难再立足了。 对，那其实一开始讲到哈，为什么你的简历无人问津呢，可能是因为你做的不够好，我们需要进行美化，这个简历非常的重要，谷老师也给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但是过度美化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都没有想象到的一些特别严重的后果。那么你把自己的简历从这个实力上五六十分美化到了八九十分，这其实到最后可能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那另外一方面呢，本来有八九十分的只写了五六十分的这些朋友真的是很为他们可惜了。 那就是他要学习一下简历如何去优化了。今天这个课程对他来说就很重要。 是，就是好几页的篇幅哈，长篇大论哈。HR 其实很忙的，看您的时间呢只有短短的十秒钟，或者说都不到十秒钟那些时间，所以还是要仔细的听一听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如何让您的简历脱颖而出，不再无人问津。那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呢，今天就先跟谷老师聊到这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要详细的给您支一支招了，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排版方面，具体应该怎样的去做设计，包括说简历当中的这个工作经验到底应该怎么写，以及自我评价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待会儿在我们短暂的广告之后，请谷老师给大家再做出详细的解答。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二十一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音视频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静瑜。今天做客我们职场有高招的是猎聘校园部高级运营经理，北京联合大学的企业导师古欣老师，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我叫古欣，来自咱们猎聘校园的事业部。 是今天来跟我们就简历这个问题哈，跟大家支支招。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您的简历无人问津呢？在刚刚的半个小时当中哈，我们的详细的从这个简历的重要性，包括大家容易踩的一些坑，给大家做了一些详细的分析，包括说这个简历包装等等的。那么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呢，就要给大家一点干货跟硬货了。具体需要怎么做才能让您的简历在众多求职者当中脱颖而出呢？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哈，可能有一段的这个职场工作经验的人，相对对于写简历这件事情来讲，不会像刚毕业的学生那么陌生，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那么确实也有这么一波人，就是进了大学以后放飞自我了，哎呀太舒服了，高中的时候学业压力那么重，上了大学好不容易没人管我了，我们每天打游戏，然后呢校园活动我也不参加，证书我也不考，课我也不上，结果到毕业的时候慌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戏称自己为三无学生，没有学，没有这个 GPA 成绩，然后呢没有实习经历，也没有这个奖学金啊，包括校园活动的一些经历，可是我还得找一份工作啊。那这个时候呢，您刚刚也说了不能撒谎，这个代价很大，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呢？ 哎，你这个问题还真的是问到我了。其实我前天去联大做了一次培训，然后当时也是现场上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工作实习经验，然后也没有什么证书，也没有做过活动，也没有当过什么干事， 我就只能把我的一级标题填满了。 这些学生怎么写？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其实我们在择业之前呢，应该有一个比较，应该会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我们必须有一定的经验，企业才会更好的，可能更好的找到一个比较自己满意的工作。那所以说我们在毕业之前呢，能够 积累一下自己的这些经验，让自己的能力有所提升，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找个实习还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说像我们公司，我们平台这猎聘校园的平台，也是可以找到这种实习的。找这种实习还是对于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很重要的。 是，大家现在可能都会觉得说啊，这些猎头的网站，通常都是找工作或者换工作用的。其实对于在校的大学生来讲，也可以在这上面去找找实习。其实一方面呢，是为了让自己将来的简历更漂亮。 对对对。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试一试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份工作。 还有一个给大家一个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通过其他的这种自我实践试验，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可以把这些写在简历上，比如说你现在你想做的是运营，那运营里边的岗位呢，可能对于你的文笔文案能力有要求，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公众号，写几篇运营的这种 文章， 对，然后让你的粉丝能有一定的基础，这样的话你在使用这个公众号的后台有一些经验，你的文案也有经验，将来面试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些作品拿出来，这运营岗位的，比如说技术类的，那你可能做个 APP， 做个网站，做个项目，都可以自己去实践，去提升自己的能力，也可以把这些东西写在简历里边。 对，包括像大家可能一开始找实习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的，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新媒体运营，那去了之后呢，其实作为一个实习生，可能更多的不是会让你做一些比较核心的工作。而有朋友呢就会说，我为什么要去实习啊？为什么要给人家端茶、扫地、擦桌子呀？但其实呢，这是一个稍稍来讲比较狭隘一点的做法。可能你做的不是那么核心的工作，但并不代表着边缘的工作就没有技术含量。 对， 我有同学就跟我开玩笑说，哎，你说上大学的时候啊，咱们专门有些计算机课，然后去学 Word、Excel， 上了几节课下来，我啥也没听明白，但是就实习了一个月，全会了。 对对对，你只有在实践中，你才能够提升得更快。 所以像刚刚的这个问题哈，您就算交给谷老师这样的职场达人，他告诉你也是无解，除了自己再去努力的丰富 自己去提升是最好的。 那提完了这个三无的学生，我们再来聊一聊看这些已经在学校当中做完了一些积累，或者说通过猎聘校园或者其他的一些途径我找到了实习，我也进行过一些积累了。那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排版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视觉效果啊其实还挺重要的。 对对对， 但有的朋友呢就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那简历叫一个花哨啊。而且呢我们在做这个排版的时候，其实也会揣测一下这个 HR 的心思，他到底是喜欢丰富一点呢，还是喜欢简单一点的呢？那您有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定不会犯错的一种做法？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市面上所有的这个招聘网站他们都有这个简历模板，这些简历模板其实是很标准的简历模板，包括这个一级标题的命名名称，以及它的排序，比如说上面的基本信息你就应该放在上面，就应该放在头部，对吧？你不应该放在中间。 有人喜欢一上来先来一段自我介绍， 这也 freestyle， 这也没有问题。这个没有，因为它也属于你自己个人信息的一类嘛。然后下面就是教育经历，然后是工作经验、实习经验、项目经验、技能证书、所获奖项，你可以往下一排一点。当然呢，如果你要是奖项特别多而且含金量很高的话，也可以往上去排。 就是吸引这 HR 的目光。 对， 一开始先看到这个全世界什么什么能拿过什么奖，这人我多看两秒。 还有就是你排版呢，所有的一级标题刚才也讲到过了，一定要字体字号都要统一， 其实 还有你可以就全文一定要用微软雅黑，微软雅黑是我们的书面 已经有这个统一的规定哈，微软雅黑这个字 体，用微软雅黑 是 比较舒服。 对，其实再三跟大家强调这个排版，包括像刚刚谷老师详细的给大家解释这一级标题应该怎么写，包括用的字号这么详细呢，其实要告诉大家就是好看的视觉意味着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是一个有态度要求、有品位的人。 对 HR 会考虑你这个求职者是否是一个细心。 那清华大学啊，就是他们会给学生发放统一的简历模板，让大家照这个统一的格式来填写简历信息，比如说这个白纸黑字分门别类的中文简历呢附上照片，那英文简历呢连照片都不需要，就风格大家开玩笑说这是性冷淡风，但是简历的质量确实很高的。那比如说我不是清华大学的，我也想拿他们的模板过来参考一下，这样可以吗？ 我是觉得还是要针对于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企业， 去做一些简历上的简历模板的这个样式选择。比如说你应聘的是设计类岗位， 嗯， 或者是产品类岗位，那他这个岗，首先这岗位就要有一定的审美和设计能力在里边的，那你做一份有设计感特别美的一份简历的话，是可以体现你的设计能力的， 是 体现你的工作能力的。 哎，这个时候白纸黑字可能就不太适用于你 了。而且白纸黑字这种简历现在其实不太适合我们现在这个 时代， 对这个时代， 嗯， 尤其是那种 大家都要求张扬个性， 对，尤其现在90后、95后、他们其实是比较喜欢放飞自我，把自己的这种性格体现在工作简历，而且 HR 也接受这种， 是， 对对，接受这种形式。 因为如果我是 HR， 将心比心的想，我翻了一上午的白纸黑字，突然来了一个，哎， 对，眼睛一亮，对，眼睛一亮， 多看两秒钟哈。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您简历当中的一些信息了。那么，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您认为简历该不该做出特别的视觉效果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玩了哈，进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自己聊得很热络了。也可以参与到我跟谷老师的这个话题当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或者登录木耳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也有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职场有高招，在那里呢也可以看到我们往期节目的完整版。那么我们再往下走一栏哈，这个模板已经给大家框出来了，风格呢也基本上已经规定好了，那么工作经验到底应该怎么写，其实刚刚您给了一些建议哈，但是这个也并不是适用所有的行业。那么比如说负责过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相关经验，这样叫做工作流程的描述，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句式？ 嗯，刚才我有举过一个例子， 嗯， 就是那个文员去收集数据的这个事情。 对， 其实这个我想说的就是，HR 不管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还是复杂的工作，那不要把 HR 发在招聘信息里边的这个描述，原方 我的要求复制一下， 对，而且还有你做了很多事情，如果全是这样的一个句式的话 ，HR 看到也就相当于什么也都没做，他找不到重点，对吧？ 还有一种状况啊，就是我这个已经从校园走出来了，干了几年，我想要换工作，但是呢，干的这几年当中，我感觉我没有做出什么样的成绩，那不然我为什么要换工作呢？但这个时候呢，我学校里的经历很丰富啊，我学生会主席，年年拿奖学金，我获过这个奖那个奖，三好学生，我就把这些东西还保留着，然后呢，我工作的我轻描淡写写一下，那您觉得这样的做法可行吗？ 其实是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已经毕业两年了。社会对于我们的容忍度已经 要求很高 了，对我们的要求不会再像 没有那么善良了， 对，不会再像你刚毕业的时候那么容忍度那么高，他不会要求你就是你的校园里边的经历，校园里边所获的奖项，毕业之后尤其是工作两三年或者甚至是更四五年的这种情况下， HR 根本就不会再去看重了， 对，已经工作两三年了，谁在乎？ 对，工作以后的这种做事风格，其实跟校园里边的当时学生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风格，其实是不是很类似的？ 对， 差距还是很大的。 是，那像一些标签，比如说我这个上学时候的获奖啊、实习呀、兼职啊、社团活动啊， 这些就可以全部去掉了。 那我的证书呢？我证书可是我特别费劲考来的。 对，证书是也得看你的这个证书跟你所应聘的这个岗位，它是不是一个硬性要求？因为证书它是一个从业的，也相当于是从业的门槛吧。比如说你想做会计，那可能你就得有这个会计相关的这个证书，对吧？这种证书还是要保留。 对，就是也是看这个跟你现在求职的岗位的贴近程度。 对。 那删掉呢，其实也别觉得心疼哈，因为这你如果堆的多了的话呢，那 HR 可能会想说这个人不够专注目标。 对，你还是要把自己更想给跟职位跟这个招聘岗位匹配度更高的这篇内容。留下其他的一些，首先不能体现你能力的，不能体现你工作两三年以后的这个能力的经历，那就可以去掉了。 对，我们刚刚聊的这些，就您刚刚说的这硬性要求哈，我们应该留哪些，然后呢，该对哪些做一些包装。那软性经历，这就弹性比较大了。像刚刚我们聊到说，五六十分的我可以包装成七八十分，甚至八九十分。我这儿有一个例子哈，您来给鉴别鉴别。我有一个朋友哈，他说 他为中国第一乳制品生产公司做过销售， 嗯， 是不是特别厉害？其实他就是在超市帮蒙牛还有伊利做过几天的这个促销，就大学兼职去做，一天80块钱的那种。您觉得我这么写合适吗？ 嗯，其实不是特别合适，他有一点浮夸，就是他有点夸大其词，这也是简历里边比较重要的一点。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之前有应聘的过一个学生，他的掌握的技能里边 Excel、PPT、还有 Word、分别写了精通， 真的很厉害了。 对，其实我们工作了很多年了，现在我们使用 PPT， 像我使用 PPT 使用 Word 将近10年了，但我根本就不能敢说 自己我不能号称精通， 除非你是专业做这方面的内容的人，你才敢写精通。如果没有做这个特别专业的东西的话，千万不要写精通。这也是一个刚才和您举的那个例子类似的，不要夸大其词，这样的话 HR 看到之后也是一个减分的项目。 哎呦，我真的就吃过这样的亏，我倒没敢写精通，我就 写 了个擅长，这是不是也不太好？当时呢，我记得就是这个 Excel 的人，我写了一下擅长，然后呢，领导就问我说：“哎，你 Excel 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就顺嘴说了一下，然后交给我一个表， 几个函数。 哎呀，这 Excel 表格不是，我以为就是制个表嘛，数字往里敲一下就可以了。但其实呢，有一些固定的格式是可以一溜全给你导出来的。 对， 这苦了我了，我也不能说不行啊，我就自己拿计算器算，算完了之后再往里挨个填，就可想而知费了多大的劲。 对，你没有用它 Excel 里边的原有的函数功能。 对，所以一考就露馅儿，这样的包装还是尽量不要有，别给自己挖这么大的坑啊。 写熟悉就 OK。 对，熟悉，或者了解， 对，了解就可以了。 对，那还有一类哈，比如说我接下来给您念一下哈，我呢协调上级日程，利用办公软件高效整理归档文件，协助联络沟通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那其实呢，我这个朋友我也了解他的，就是实习的时候给领导叫个车。打个电话把文件归拢放在这个抽屉里。那这种做法的话，我觉得这应该不会出什么状况吧。那个我写的这些利用办公文件协助沟通客户什么之类的，也不会有错呀。领导如果让我再去打一电话，这我也能打呀。 其实这个地方问题不是特别大。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他没有写太多实质的东西，就是没有特别夸张的东西。也是一个走中间地带吧。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如果真的问到你的话，就是 HR 可能问到你具体的工作事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就蒙一下。 对，蒙一下，但是你要提前做好准备。 对， 你写的简历当然不能与自己真正工作的这个内容有太大的差距。你可以这样去优化，那只能说明你的这个言辞很厉害。 是， 可以说你的言辞很厉害。 对，就比如说这跟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协作联络哈， 它属于一个措辞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点。算是比较好的一点。 对，那简历当中呢出现的这些，比如说硬性的，像您刚提到的一级标题，包括接下来软性的标题，以及该如何美化，我们都已经给了大家一些建议了哈。大家包括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现在我们也是正在新浪一直播火力982的平台直播当中。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猎聘校园部的高级运营经理、北京联合大学的企业导师古欣老师，来给大家做现场的这个解答，机不可失，赶快提出您的问题来。那接下来我还想再问一下您一个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这个自我评价的部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好意思的人，就是我做过那些事儿吧，我不好意思自己夸自己，我总觉得 HR 看了之后会觉得说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呢。那这个部分不夸也不合适，不夸他不知道我做些什么。 其实这个也不能叫夸，叫实事求是。实事求是 这度好难把握呀。我一没把握好我就开始夸了。 它不叫夸，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真实的情况就表达出来就好了。自我评价里边呢，不管你是写夸与不夸，还是说怎么样，你一定要记住，你要体现两个地方，两个点。第一个是优势。第二个呢，就是结合这个优势，一定要跟自己应聘的这岗位去做匹配，把自己的意向强烈的意向表达出来。我就想去你们公司做这个岗位。那我对这个行业，我对这个职业非常感兴趣。而且我以后觉得可以在这个行业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表现。那你要给 HR 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您刚刚提到了优势这一点哈，我们通常在职场当中有一道题叫送命题。就是会问说你觉得自己的缺点在哪里。这题真的好难回答呀。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每个人都会有缺点。 可是万一说出来一些比较 比较您觉得是对这个行业比较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懒，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懒，要是我不爱跟人交往，我就喜欢独来独往。 你可以这样， 所以这就是送命题啊。 不是送命题，就缺点可以说，但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且也要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改正这个缺点。 嗯， HR 可以，每个人是可以允许别人有缺点的， 嗯， 企业也一定会允许你有缺点，但企业更看重的是你是否能改正这个缺点。比如说，我说我自己那个有的时候心比较细、比较粗， 嗯， 比较那个粗心，对吧？那我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是不是应该可以通过记的形式，做计划的形式？ 嗯， 我平时会多做一些记录， 嗯， 对吧？这样的形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就是首先也要先看一下这个行业对您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他就要求你是做比如说这个空管员，这时候粗心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一个错误了。但是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哎，您是做销售，那这一方面呢，就像刚刚谷老师给的一些建议，我现在已经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自我完善了。 对对，比如说销售可能对于表达能力、沟通能力、性格上面要开朗一些，表达要强一些，对吧？哈，而且还要能吃苦， 是 啊，肯奋斗， 嗯， 这些东西也是可以通过简历体现出来的。 那除了自我评价的这一部分啊，通常大家为了让自己的简历看起来更高大上一些，你就会去下载一些模板。那有的模板当中呢是中英双语的，哎，厉害了，显得我这整个人，可能我四级没有过，但没有关系，我还是要用坚持用中英双语的。你说这是标配吗？必须得用吗？ 它这个也分为你所应聘的这个企业性质，比如说外企，它可能对于外语的这种要求会高一些，而且它这种它可能会要求你必须有两种简历，第一是中文简历，第二是外语简历。那第二类呢，就是这些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招聘这个岗位所做的事情，可能会涉及到外语的这个能力，对外语能力有一些要求，那这种岗位可能也会需要有英文简历。 对，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为英文简历而专门做一个英文简历。 对对，还有就是英文简历里边刚才说到了，千万不要用翻译，直接翻译过来。 哎，对， 这是很尴尬的事情。 我想用一下，就谷歌翻译经常给我闹笑话。 因为有些专业职业的一些用语，翻译就是翻译不出来的。我之前也有帮学生帮一个求职者改过这种英文简历，付出的成本很大。首先我自己英文不是很过关，然后又去查了很多材料，去帮他去改这份英文简历。 对， 很难的。 是，那还有一种状况哈，就是说这个英语简历当中我们好像很少发现有贴照片的一个状况，那到底是该贴还是不该贴呢？ 这个我还没有真的没有听说过，我觉得还是应该入乡随俗吧。 就是人家本身英文简历是没有附照片的，咱们如果说您的公司要求的话，尽量不要附了，然后还是按照人家的这种规定。 对对对对对， 就是简洁大方。 看企业性质。 那应聘不同的公司呢，应该根据这个公司的要求来调整您的简历，刚刚也跟大家建议过了。每头一家公司就改一次简历的话，大家会觉得哎呦真的是太累了。那如果您觉得麻烦的话，可以添加招娣儿的微信。招娣儿呢不仅可以帮您修改简历，还可以给您提供专业的职业指导。他的微信号是158-0155-2030。那现在猎聘校园也已经发布了关于项目经理、产品运营的实习生和营销经理这些热门岗位的招聘信息。感兴趣的伙伴可以赶快添加招娣儿的微信158-0155-2030来了解一下。那刚刚呢，我们也跟谷老师聊了一聊哈，这个简历具体软性、硬性排版，以及包括中英文方面都给了大家的一些简历，包括说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美化一下自己的简历。那今天给了大家这么多的建议，还是想让您帮我们再梳理一下，给大家到职场支高招的环节了。 行，我给大家总结四点。大家有笔的可以记一下。总结四点，第一点，这排版要漂亮。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你的字体大小样式可以用分割线，排版要漂亮。第一点，排版要漂亮， 排版要漂亮。 对。第二点，逻辑要清晰， 逻辑要清晰。 对，逻辑要清晰，什么内容什么地方放什么内容，不要驴唇对马嘴。你不要把项目经理写在工作经验里边，对吧？你不要把比如说基本信息就应该在上边，你就不要往中间放，不要往下边放，对吧？这是第二点，逻辑要清晰。第三点呢，就是措辞要专业， 措辞要专业， 不要用啊呵呵，我觉得我认为这种口语化的这种那个措辞千万不要用，措辞要专业。比如说我做运营的， 那我可能里边有一些专业的缩写 UV PV IP、DAU KOL 这种专业的术语可以多用，同时呢一定要用书面用语，这第三点，措辞要专业。那第四点呢，就是描述要具象。刚才也讲到了，要体现做什么，做了什么，怎么做的，做的怎么样，要体现过程和结果，这四点描述要具象。 其实刚刚提到这个描述具象哈，我们以前的时候有一些就您 HR 上面的一些专业的术语，比如说 STAR 法则，能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吗？ 这个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楚。 我们这个法则呢其实就是说如何让大家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大家需要从这个开头结果，刚刚您也解释了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哈，但是大家在做的过程当中还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 您打个 比方， 对， 比如说就我制作这个简历，我现在就想比如说我们知道第二刚提的哈，我就想做一个这个新媒体的运营，做公众号。 然后您说的是这个内容应该怎么， 对，我怎么去描述觉得我就适合。 比如说你想去做新媒体运营，那刚才也有提到了，就是你要做新媒体运营，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它招聘要求肯定有肯定有一个叫做文案要求，对吧，文案要求。第二个是你的这个营销的营销能力，上营销能力，你是否能把这个粉丝给做起来，你的文章是否有多少人转发，那同时有多少人收藏，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做这个新媒体运营的时候，具体怎么做的，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可以写在简历里边。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吧，我运营这个公众号，运营这个某某公众号，然后发了多少篇文章，然后同时呢获得了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多少的粉丝的增长， 对，点击率。 同时比较好的一些文章，比如说有一篇10万加， 是 可以把这篇文章的标题都可以放在简历里边， 是包括可以截个图之类的， 截图可能有点太大了对，你可以放一个标题放在上面去，然后可以让 HR 或者面试官去看。 好的，非常感谢谷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解答，也希望您刚刚已经用小笔记下了谷老师最后给您的四点建议，也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讨论职场当中的一些话题。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职场有高招，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别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干而退，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Your beat goes on，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es on，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过艰难和困惑。 看见爱的人到处跑，昨晚刚升职，今天被炒，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加油。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